毛毛和猫猫，毛毛有一顶红帽，猫猫有一身灰毛，毛毛要猫猫的灰毛，猫猫要毛毛的红帽，毛毛把红帽交给猫猫，猫猫给毛毛几根灰毛。